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好，我就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啦。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個？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翻嚟第二節啦，咁我哋有个现场嘅观众啊，刁文牛嘅，咁啊欢迎刁文牛啦吓， 系 啦，咁啊刁文牛亦都喺网台节目里边一个翘楚嚟嘅， 系啊， 咁啊负责推咪啦，啊佢啲你阿牛你都推过好多人，系啊，阿牛都推过好多人嘅，咁啊边个人阿牛好犀利嘅，边个人做个节目得，边个啲主持唔系咁好啊，有意见嘅阿牛，好犀利啊牛，啊啲意见好鬼中肯噶。各位中肯的咁所以即係遲啲即係我哋都要搵阿牛做集嘉宾訪問下佢，即係睇下對於每個節目主持同埋嘉宾嘅一啲嘅個人意見啦。咁講起即係啲網上財經節目啦，咁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投資者可以盡即係抽下時間去聽下，我唔係話要聽呢、這個或者係聽 Wicked 先，其他嘅啲我覺得可以試一試。嗱，我冇聽過嘅以前，我冇聽過網台財經節目嘅百户啊嗰啲，我係冇聽過嘅。錢錢錢打到嚟我都冇聽過。點解咧？我係唔知嘅。我係唔知道有呢啲咁嘅節目嘅，大佬嚇咁啊，即係宣傳力不足啊。 OK， 宣传力不足啊，咁如果知嘅话咧，我相信你系会吸到啲人嚟听。 唔好同我讲宣传力不足，个台都唔关我事嗰阵时，唔系我。 咁但系跟住我有听翻，即系譬如钱打到嚟啦。咁当然以阿大师为一个主干啦，咁佢嘅 view 就系佢嘅佢成个节目嘅 view 啦。咁呢样嘢系其中一个方法，亦都 OK 嘅呢个方法。咁做得比较轻松啲啊。咁佢喺嗰个阿大师嗰啲嘅观点。点里边啦，因为有成个钟嘅时间俾佢发挥咧，咁佢可以讲得比较深入啲，同埋渗透啲嘅。 系 吓，咁啊唔似其他啲电视节目咁样啊，有五分钟你啊，大师你讲个事啦，咁佢讲唔到嘅，唔系讲唔到啊，而系佢要即刻 summarize 好多嘢啊，因为影响到个市喺佢，即喺佢或者喺我嘅心目中里边，可能有七八个 point 喺度嘅，吓咁、但系你得几分钟俾我讲，或者几句俾我讲咧，你谂下个难度系极高嘅， 系 啊，吓咁我只系会讲 A 股升咯。欧洲减息，美股又强势，咁香港咪升咯。咁呢啲即系真系血冇肉嘅一啲节目嚟嘅。咁、但系而家传统电台嚟讲咧，呢啲咁嘅模式系最主流嘅。 系 吓，咁、所以点解佢哋而家开始系揾紧啲靓仔靓女嚟做，啲、新面孔嚟做咧？因为佢哋觉得呢种咁嘅模式 O K 嘅。so far。唔会濑嘢，起码咁、但系网台一定唔得， 系 吓网台节目一定唔得。我听得个网台，你知噶啦，啲观众啊或者听众啊，即系好巴闭啊嘛，以为自己我开个电视揿一个掣， 已经听到，但是我听网台节目又要上网，又要入你个 website， 又要 click， 又要开喇叭，我少去个喇叭，咁觉得自己做咗好多嘢㗎嘛。 係。 咁佢又会要求系好高㗎啦，即係要求好多㗎啦，多多要求。哇，你梗系要爆料㗎啦，啊，你梗系要俾啲嘢我赚到钱㗎啦，你梗系俾个方向我一定啱㗎啦，呢个世界边 Q 就一定啱㗎，有一定啱嘅，我仲坐喺呢度同你讲咩，我坐喺你家成个大髀嗰度同佢倾紧偈啦，傻佬，系咪先？吓咁啊，所以即系你要知道网台节目，你系要吸收里边个 message。一个人睇嗰样嘢，原来有咁样睇法。同一个人睇同一样嘢，诶，原来有个咁嘅睇法。有第三个人有咁嘅睇法。咁你就算你话你炒股票到最后你唔系一个股神，你唔系咩嘅赚好多钱，但起码个知识上你系会多咗， 丰富咗。 你会丰富咗，呢样嘢确实系嘅。你唔好同我拗，确实系。咁啊，所以而家我都尽量即系、有时间我都听下啲网上财经节目，虽然真系好少，真系少，我唔知点解咁少。咁即係原因有嘅，好多啲财经巨星吓唔会做网上节目㗎嘛，吓觉得 cheap 㗎嘛，係咪觉得 cheap 㗎嘛，大佬你唔通我有 TVB 唔做走你做你个 Vegas 先咩，係咪唔係个个人好似大师咁戆居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好多巨星都系不屑做过网台节目嘅话呢，確实你哋网台用呢啲嘅巨星作为招来呢一个手段呢係冇乜几多嘅。咁所以唯有就係一个内容质素里面啦。咁所以我想讲一句就係话，喺内容质素里面呢，你又唔好咁偏，就唔好咁神化咗佢。即係因为你冇一个巨星嚟到做个卖点，你亦都冇一个靓女主持嚟做一个卖点，OK？ 但系你要灵活运用网台节目嗰个灵活性咧， 系 嚟到做嗰个网台节目嗰、那个嗰、那个 卖点 卖点咯，吓、就唔好话去到变成一啲好离奇啊、好神化咁嘅东西咯，或者好哗众取宠啊，喺度小人老尾啊，由开节目小到人哋最后啊，咁嗰啲我觉得唔系好正常嘅，咁所以即系呢个节目。即係港股今日仔，今日唔係 今日港股仔， 頂我成日港股今日仔，今日港股仔，即係我開頭嘅時候同阿達的嘅夾呢個節目，因為呢個節目嗱呢一個節目真係可以好坦白咁講，係一個 好另類咯， 好另類、好離奇嘅形成嘅節目嚟嘅。啊，達的你最清楚啦，即係本來個節目唔係咁噶嘛，唔係諗住咁，因為有人放下飛機嚇，咁、我又要拍咗個心口，咁我又要孭飛，咁但係我喺網上邊又唔方便講股票，咁啊所以搞呢樣嘢出嚟啦嚇，咁啊但係即係都起碼都有34个人聽，咁都 OK 嘅，我都好安慰噶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希望嚟緊多一啲我呢一類咁嘅嘢，因為你要知道。一间公司一只股票就唔系只一个价嘅，个价只系代表间公司， 系， 但个公司唔可以代表个价。 同埋即系耀尊就好多时开头同我度嘅时候，即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度呢个节目嘅时候都同我讲啦，佢一路都好强调就话唔好在乎于个价位，唔好睇幅图，而系究竟公司里头嘅可能一啲人哋睇唔到或者好少讲嘅嘢。 系啦， 我就反而咧再 focus 多少少嘅嘢咩咧？其实好少人咧会识得睇嗰份业绩报告嘅，唔同类型嘅公司嘅份业绩个报告，其实你可以讲嘅，其实又可以做多13集噶啦，即系好多嘢。 我唔止13集添啊，呢个成个 ACCA 嘅 course 嚟噶啦，即系会计嘅 course 嚟噶啦。 系啊， 咁唔好玩我。 一啲 hacker 啲嘢都好，即系我觉得系有好多嘢可以喺呢个节目度讲。 系噶，即系譬如咁讲就系话，譬如我而家做节目，我做电视节目，我都转晒 format 噶啦，喺一年里边。讲嘅嘢系比较特别啲噶啦，即系呢样特别未必系好，亦都未必系差，咁但我会系呢个方向，我好少讲，我已经系尽量少讲啲目标价、指示价，咁但系冇办法，监制系咁逼我讲，我其实嗰日冇目标价嘅，我哋边有目标嘅啫，系嘛？你今日有咩目标啊？你个人都冇目标噶啦，我哋做人都冇目标噶啦，乜鬼目标价？咁因为即系你啱咁讲，就系话你一个传统嘅电视节目里边，你得几分钟去讲一间公司，一间公司成立咗19几20年，你点可以用几分钟去讲咧？ 系咯， 你用一个钟去讲已经好勉强噶，系咪先？里边个人事啊，里边嘅管理啊，唔系话三言两语你可以讲到，咁所以我呢个讲股今日讲古仔嘅节目，就有时候我系想我从我嘅睇啲公司嘅经验，即系话俾你听，点样去睇一间公司咯。有时系会比较神秘之嘢咁嘅睇法嘅，咁嘅模式嘅，即系我 嘅工作經驗裏面我睇好多廠嘅、嗯。我以前我做 analyst 嘅時候，我睇好多廠，我自己親身去睇。就算我做阿頭嗰陣時候，我都親身去睇。啲僆仔唔中意睇廠，啲僆仔唔知點解 analyst， 我記得有一集節目講過，唔中意翻大陸嘅而家。頂，但我即係我要翻，我中意翻大陸睇廠。我係啲睇廠，我已經係去到一個好至高無上嘅境界。我係離遠揸就係、是、搭架車。你知大陸嗰啲廠即係周邊大到不得了㗎啦、有樹林又剩㗎啦。我已經係聽到即係架車行緊去間廠嗰度。我已經係聽到間廠係呼喚緊我㗎。我直頭對間廠睇住間廠我覺得佢一個人咁樣㗎啦。你睇到有時有啲嘢好奇怪㗎。即係間廠得與唔得呢有啲嘢係好神秘嘅解釋嘅，唔係科學解釋。有一個樣嘢，大家未必會認同，但我即係即管咁講啦。每間大陸嘅廠咧，前邊咧一定有幾支旗啊嘛， 係 喺中國國旗啦。如果你香港人開嘅，就有支區旗啦，跟住有自己品牌支旗咧 ，at least 有 C3 支旗。有啲如果啲廠咧嗰旗咧係得嘅話咧，即係生意好啊，或者係個廠嗰個成個 operation 係好 smooth 嘅話咧。即系唔知点解嘅，你会发觉嗰支旗咧好顺眼嘅，揈下揈下嘅，即系发发声，冇乜风咧都发发声，旗帜飘扬咁样，好鬼靓仔嘅。嗰间厂你入到咧好舒服嘅，间厂会同你讲嘅咩？唉，罗生你嚟参观啦，唉，欢迎欢迎，我哋真系吓酒眉菜博，招呼唔到。你入去睇咧，你会好顺眼，成个普德逊拉你会发觉呢个流程做得好好，啲转弯位正，地下冇水渍。嗱，如果你睇廠，你要記住啊，地下有冇水漬好緊要啊！間廠 係 地下如果有水漬嘅話咧，間廠好極有限。地下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嘅話咧，間廠咧一定得嘅。因為個管理層已經係去到執緊啲咁細微嘅嘢咧，即係話佢大嘢咧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如果你間廠間大嘢係有問題嘅話咧，啲管理層咧唔得閒理啲細嘢啦嘛。咁啊，騰來騰去啊，點解呢度啲螺絲又轉錯咗啊？啊，你個女工啊，點解嗰個窿又轉歪咗啊？快啲入！我房咁样嗰隻㗎嘛咁所以要去睇一样嘢。但有啲厂呢点讲呢嗰三支旗呢嘩成条梅菜咁样嘅八号风球都揈尾嘅。咁你又知道嗰间厂一定会就嚟会舐嘢嘅。即係我经验之谈嚟嘅。咁你话有冇科学根据係冇科学根据嘅。係冇科学根据。咁但係啲嘢睇下啦。咁其实如果你跟我上厂嘅话即係我都去大睇好多嘢㗎，即係嗰啲一啲貨車泊車位啦，我要點睇嗰啲泊車位啦，好顯示嗰間公司係咪老點嚟㗎泊車位。咁我見嗰啲公司就話，我哋一晚出貨量好大㗎，咁樣，但係你見個泊車位乾淨過屋企嘅，即係證明冇貨車行入去嘅，出乜鬼貨啫，係咪？咁呢啲亦都係可以睇嘅。咁但係呢啲嘢，你叫我喺個電視裏邊點同你講咧？ 係啦。 咁我唯有就係呢啲網台節目同你講啫嘛。係咪啊？咁所以亦都係回應翻頭先咁講啦，就係話點解有啲財經巨星number 叔啊、大隻佬啊嗰啲唔會做網台節目呢？因為網台節目如果唔係要你哋嗰個嘅傳統電台裏面嘅模式嘅話，要好似我同大師咁講嘅話，我可以寫爆彈保證佢哋講唔到。佢哋講唔到，佢哋入到間廠會咩呢？我唔係吹水㗎，真係㗎。即係唔係講嗰啲人啦，有啲人啦，佢入到間廠會點呢？食飯未啊？咁耐嘅，入 conference room 坐下啦，好熱啊，食飯未啊？食完飯啦，去边度玩啊？去边度玩啊？佢成个袋都系钢本要用嘅，大佬，好真正好多啲咁嘅人，咁所以即系佢哋未必系会用我哋嘅角度去睇一间公司。系咪？即系我哋就想话，我哋曾经用呢个角度去睇间公司。譬如我同你讲，啊呢间公司得，点解？因为支旗揈得好紧要。我系想用呢个角度去睇间公司，先至够资格或者去掹车边做到个网台节目。所以网台节目你系好 limited 嘅揾人。咁希望嚟緊嘅網台節目會循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囉。咁啲投資者或者聽眾啊先至會有啲多啲嘅角度。唔係淨係成日都話目標價止蝕價，跟住有條傻佬就話止蝕價好緊要㗎，我哋要嚴守止蝕價㗎。唔嚴守止蝕價呢就死㗎啦。咁我試過有一次聽即係嗰位阿叔啊，林巴阿叔咁，有人打上去話 哎呀，我成日听你嘅指示价噶，但系次次个价去到你个价咧，一定升嘅，一定弹翻嚟。咁我听你嘅指示价，我又估咗啦。 咁点算咧？ 咁点算？笑到我爆嘴，真系。咁啊，呢啲即系嗱，你要即系你要知道啦，目标价、指示价其实系一个好虚无缥缈嘅嘢嚟嘅。 嗯。 吓、啊，你买一个股票最实在嘅就系个买紧公司。 嗯， 公司是一个死物，你可以好像我咁当系一个人去睇，咁、但系嗰个人，如果公司是一个人，佢个灵魂就系佢管理层， 嗯， 你要认识个管理层，咁、所以亦都系回应翻，其实应该好开头第一集嘅节目啦，就系话多咗一啲嘅中资企业嚟到香港嘅时候，我哋点样睇个管理层啦？ 系 嗱，你香港企业、传统企业，譬如英式企业嘅话咧，个管理层就系管理层， 嗯， 啊，我系 profit 嘅 maximizer， 嗯， 即系话我要赚最多钱，我帮股东赚最多钱，系咪先？ 嗯， 你问十间香港嘅上市公司，有 9.5 间会咁样讲嘅， 嗯， 吓、啊，咁但系你问十间嘅国企公司或者民营公司，十间都会咁样讲，但系心底里边一定唔系咁样做噶， 嗯， 吓、啊，因为你知道佢哋嘅背景， 嗯， 你知道佢间公司嗰个目的，成立嘅目的，赚钱嘅来源，吓、 嗯 啊，发觉其实佢哋间公司系帮人走数啊， 嗯， 或者系洗钱啊咁样。咁你點樣去 justify 或者衡量呢啲管理層嗰個創造盈利嘅能力呢？ 嗯， 咁呢啲就係我哋呢個節目或者嚟緊網上節目可以探討嘅其中一個嘅方向囉。 係啦， 嗯，咁同埋對於我嚟講，網上節目因為少人聽㗎嘛，咁所以賴嘢機會係細嘅， 冇錯， 賴嘢機會細，就算我哋爆粗講粗口啲人知㗎嘛，嘩，阿羅生你講粗口㗎。吓咁啊？点解咁讲啊？哇！听你个有真系有人咁讲啊！我听你个咩今日讲古仔啊？你讲粗口啊？大佬做股票行边我唔讲粗口、啊，真系你见我上电视唔讲粗口，唔系我唔讲粗口，大佬我唔讲得啫嘛，系咪？ 冇错。当你见到个市成个钟都系得个23点、20点上落，你睇下讲唔讲粗口啦？ 系咯，你开始嗰下得个冇上落，去到做完节目都冇上落，你又讲好激情，你点讲啫？ 咪咯。 哇，的好劲啊！个市升咗成10点啊，咁样。系啊，有成50亿成交啊！啊咁样啊咁讲咩？ 系咯， 咁讲自己个心里边其实讲紧粗口，个口冇讲啫。吓咁、其实我系讲粗口嘅，即系我唔会无聊咁讲，系有目的而讲。OK， 吓咁啊唔会点濑嘢啦，做网上节目好嘅吓。咁、因为 同埋咩啦，做呢、這个大戏，即系大戏嘅节目，传统媒体嘅节目嘅时候，你会可能收到投诉信噶嘛？ 系啦，会收到投诉信啦吓。嗱、咁所以又要讲就系、是。收几次噶啦，最好玩嗰次就系蒙古嗰只啦，吓、 嗯 啊、做能源嗰只蒙古嗰只、嗯、做能源嗰只吓，咁 就系再做一次嘅大戏，即系传统节目嘅财经节目嘅时候，我踩佢啊嘛，你一踩就濑嘢噶啦，因为好多啲 PR 公司或者上市公司 PR 公司或者 IR 公司或者自己内部啊啲老细都会睇嗰啲节目，有一个节目我唔帮佢卖广告啦，那个节目好多中上阶层睇嘅，呢样嘢真嘅，咁睇完之后咁我踩佢嗰只股，诶咩唔得噶，几年前噶啦，啊咩蒙咩股啊，系、哎、蒙股。你掘到出嚟嘅又运唔到，吓、运到出嚟嘅又唔知卖唔卖到咁样吓、跟住第二日佢已经出了私信俾我啦，吓、跟住就搵个 PR 空我啦，又话、哎、你咁讲嘢噶，点样嗱，唔好讲咁多啦，出嚟食饭先咁样，嗱律师信就喺邮政局嗰度噶啦，出紧嚟噶啦，嗱如果你想我收翻嘅咧。食餐饭先，咁跟住我就识咗佢嘅管理层， 嗯， 都好高级添嘅，咁啊，即系顺便讲下呢只股咯，系嘛，今日都未讲个股仔， 好啊， 吓头先狗吹咗成大半，咁啊，贴合终于入正题啦， 系啦， 讲下呢只股啦，吓，咁啊呢只股好老实咁讲。好老实咁讲，成间公司佢有两个 point， 一个就是蒙古，一个就是能源就以煤矿为主啦，煤炭为主啦。嗱，咁我讲佢正路摆出台面嘅嘢先。咁佢嗰个嘅煤矿煤场咧就喺蒙古，但唔系内蒙啊，唔系内蒙啊。我听过某个财经巨星咧，佢以为嗰样嘢系内蒙，内蒙就系中国境内嘅一个省。 系啊。 蒙古是另一个国家嚟嘅，大哥，唉，真系。跟住佢记得佢嗰个节目嘅意思就系话咧， 好多人 即係 Q 一樣嘢，就係話你喺蒙古掘咗啲煤出嚟，大家要講緊一個政治嘅兩國嘅邦交，先至可以起到條鐵路㗎嘛。跟住佢嘅意思就係話，誒起條鐵路幾咁易啫？以中國嚟講，起條鐵路啊，即係半年就起好啦。蒙古起條鐵路出嚟，其實就好容易咧。點樣點樣點樣？跟住個主持問佢：唔係、蒙古嗰度牽涉咗好多邦交嘅嘢、蒙古嘅嘢啊！咁你蒙古不嬲都好多中國建設喺度噶啦。佢 mix 咗內蒙同蒙古啊。 係 嚇，咁呢個 Q 係啱嘅，因為你蒙古同埋中國政府嘅關係去到邊度咧？唔知呢、這個係關乎於你掘咗嚿煤出嚟，你個運輸嘅問題。咁跟住呢間公司就話啦：，我哋解決咗啦，就係、是、起電廠。蒙古度起个电厂，跟住搵条电缆驳嚟大陆。咁你掘咗啲煤喺蒙古发电，卖去大陆咪得囉。 係啦。 蒙古政府又会收钱。 大陆又可以。 大陆又有电用。 係啦。 係咪咁呢条线最后冇行到嘅应该。跟住起路。起路就係话呢，你铁路因为牵涉邦交太麻烦啦，路都麻烦但係简单少少。条路就麻烦啦，起一条路，你知道你运煤嘅货车讲紧几廿吨噶，你几廿吨货车不停咁一条路行，都唔使三个月就裂噶啦。咁你要起条即系好硬正嘅路、啊，咁但系你上咗市，你抽过咁多镬水，你点都要起噶啦。咁所以而家都系用陆路嚟运煤嘅。嗱，咁嗰嚿煤系乜嘢呢？嗰嚿煤咧好犀利嘅，据说啦，我冇睇嗰嚿煤啊，因为嗰阵时佢叫我上去睇嘅，佢有几个地方系新疆啦，有呢个嘅巴基斯坦啊，定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嗰度咁有嘅，蒙古有啦，咁佢话即系你知道嗰间公司嘅背景系香港某富豪噶啦， 系啊， 咁佢话我话。即嗰次食完饭啦，即佢凶我，我同佢其中一个好犀利嘅人，嗰、个人系请翻嚟，系一个好高级嘅律师，喺美国 New York 请翻嚟，好犀利律师。咁、个律师最主要系嚼我哋嘅啫，嚼我哋。边个讲佢间公司唔好咧，就嚼噶啦。咁嗰阵时有个就系才华社嘅一个黐线嘅女人，我唔可以咁讲，一个好好劲嘅女人啦、啊叫罗以平，咁写喺大陆里边咧，不停咁写只嘢叫妖股，吓咁佢就告到佢甩裤嘅，吓咁就话，哎你睇住啊，嗱我告到佢甩裤啊，你唔好乱讲嘢啊，吓咁我哋嗰阵时饮住酒嘅，食紧啲好贵嘅意大利嘢、真系贵，真系好食嘅，吓跟住我同佢好熟嘅，跟住佢成日请我食饭嘅，吓食亲都不得了噶，系嗰啲即系啲富豪嗰啲咩四叔五叔嗰啲咧，御用嘅意大利餐厅， 哇， 御用意大利餐厅，咁佢落出去食饭咧都 book 晒成间餐厅，而家唔系好大嘅啫，一碟青口都千几蚊，一碟青口千几蚊，一支白酒都二三千银，哇食亲同佢两个人食四身皮几两皮嘢，好好食，因为 friend 咗啊嘛，啊因为即系我唔系话卖佢个账，即系我净系同佢讲。我又唔讲你只股咯，咁而家佢走咗啊！我讲得噶，佢走咗吓，咁就嗱，佢嚿煤咧，据佢讲咧就好犀利啊！呢嚿系精煤中嘅精煤嚟嘅，即系讲紧就系话你发电嘅话咧，同一嚿煤咧，你烧好多年嘅可以，你挞着个火咧就唔停噶啦，好犀利嘅。咁呢嚿煤咧喺蒙古里边话，佢哋拥有呢嚿煤咧喺。喺根據人造衛星嘅記錄咧，全世界得兩嚿，一嚿喺美國，一嚿喺蒙古。美國係自己唔會開嘅，因為好嘢嚟嘅。所以佢係揾我哋話咧得㗎啦，我哋因為揾有依嚿煤咧，天下無敵㗎啦。啊，咁呢啲係台面上嘅嘢，你信與唔信，你個股價，你覺得貴與平與好，唔緊要。呢啲就係公司台面上擺上嚟嘅嘢。蒙古有嚿絕級勁煤，跟住佢哋揾到條路。会将啲煤运嚟中国卖、，OK 冇问题，呢、這个 storyline perfect 靓仔嘅。咁但系我而家话俾你听，今日讲古仔里边咧就可以话俾你听，大气电波唔话俾你听，呢样呢件事系整整嘅一个局嚟嘅。成间公司嘅成立，呢间公司嘅成立系好奇好好犀利。佢里边揾嘅管理层当然有个姓鲁噶啦，喺新世界嗰度走出嚟姓鲁噶啦。佢下边揾嘅人全部好 top 噶，搞呢单嘢全部好 top。因为嗰阵时佢叫我去新疆，叫我去巴基斯坦嗰度睇，咁我话。即係我話唔好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新疆啱啱出嘅出件事就係話有啲新疆人就見華人就見中國人就斬漢人就斬啊嘛， 走劈㗎啦！ 我好明顯一個漢人啊，劈硬啊嘛。咁跟住我話唔好去新疆啦，大佬啊，我想去你度睇睇嘅，但蒙古唔方便，因為佢話我坐，佢叫我坐 四叔嘅私人飛機嘅，我想坐嘅，我淨係想坐下飛機跟住走嘅。但係佢個落地新疆佢會死啊，唔得。跟住話巴基斯坦咯，我巴基斯坦我點攞簽證嘅？得啦，幫佢搞掂啊。但嗰陣時巴基斯坦咧咁啱，好彩啊，同印度嚼緊，又唔去，咁啊最後唔去啦，佢自己都唔敢去，咁啊唔去啦咁樣。咁呢題外話，咁我想講嘅就係話，成間嘅都係一個局。局是千一个人的啫，千一个咩人呢？就是风水佬。 嗯， 你知啊，我唔开名啦。 我知， 你知边个风水佬啦吓？咁而家风水佬好唔掂啦。点解我会话系千一个风水佬呢？因为呢个局嘅完美之处咧，唔计跟公司后边嘅古仔，而系揾人入场，揾啲大妈撒入去买只股，做个势出嚟，亦都系揾得好尽嘅，揾得好绝。即系话，譬如我同阿迪你系 friend 嚟嘅，我哋两个都系一二号富豪啦。吓、啊，咁我同阿迪你讲喂，我有隻新嘢，掂咁样咁样，哇嗱，阿迪你富豪，你要入股啊，吓、啊、一定赚、 嗯， 一台戏成围台，全部富豪坐晒喺度，大家喺度筹期，大家又科水，有啲旁边行次一级嘅富豪，嗱、啊，我同阿迪你熟嘅，我会讲晒古仔俾你听啦，吓、 嗯， 嗱、啊、呢件事咧，我就动一个人嘅啫，嗱、 嗯 啊、你。十亿八亿你输得起， 嗯、 你十亿八亿拎过嚟，我要你个名嘅啫、嗯、，OK， 跟住就同人讲啦，雅迪入股咁样吓、嗯啊，跟住有啲旁边可，譬如阿牛嘅，亦、嗯、都系有钱，但未至于我哋嗰啲咁嘅 level 嘅、 嗯、 ，OK， 嗱、啊，等等，唔好意思啊，电话 唔紧要 吓，咁阿牛要冲入嚟啦，我就会同阿牛讲，嗱呢间嘢得啦，但我唔会同阿牛讲个内情，呢间嘢究竟咩事。但系我系会呃咗阿牛啲钱嘅、 嗯， 但我唔系个心想呃你、嗯，因为我想依个局系靓到冇人会怀疑， 系 连被呃嗰个人都唔会怀疑，被呃嗰个人会问：，哇，的你有冇入股？我有，依间好嘢噶。跟住我问阿牛，阿牛你有冇入股？有，佢同我讲话掂啊，佢梗唔会呃我啦，嗯、我同佢好老死噶，啲女两份分噶咁样，咁我会信噶嘛。跟、嗯、住。跟住风水佬咪冲入去咯， 嗯， 跟住齐齐冻爆佢咯， 嗯，嗱，我都可以讲一讲嘅，2007年我未做网台嘅时候咧，呢只嘢已经听紧噶啦，我冇记错价咧，嗰阵时 Iran 应该系 Iran 系三四蚊到嘅， 系， 咁嗰阵时收到风系咩咧 ？pass 上去会上12蚊， 系， 好，我已经觉得哇！仲要系讲埋时间嘅，有时间值呢下先恐怖。我嗰阵时已经心谂，唔系啩？咁 OK 啦。咁然之后咧，其实冇，又系考记忆嘅啫。去到2008年头嘅时候咧，就已经拍到上去12蚊。 系 真正个时间值中晒嘅 OK。跟住咧就再讲嘅就继续落去，唔紧要。点解咧？会上咩咧？会上16蚊。 系 咁咧，佢最高好似系拱到18个几嘅。如果冇记错嘅话都系，咁好多十八个几就咩？其实中间咧就系牵涉咗好多嘢，就系、是、其实系由5、6、7、8开始咧，嗰啲消息系散落去嗰阵咧，直至到上12蚊嗰阵咧，全部人都赚钱嘅。 系啦， 咁所以咧最好笑就系话咩咧？12蚊上14蚊啲人咧。仍然去追嘅时候都冇事，但14上18嗰阵咧就好快，好快嘅意思系咩？因为到上到16蚊嘅时候咧，就传紧嘅系咩咧？会再拍嘢落去，而个股价会 double 上超过30蚊。 系啦，嗱呢个古仔全个中环都听，咁但系本身呢个古仔唔系想你哋听嘅，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呢个一个好大嘅局。而个局系唔想去呃啲小投资者嘅， 系 好易可以好诚恳话俾你听，呃投资者。 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点解个局我会觉得好大嘅原因咧，系好少会咁肯定地一只嘅股票由4蚊上12蚊，有埋个时间值俾你嘛？ 系啦， 系中噶嘛？ 系啦，咁我知道佢哋个心系唔想呃小投资者，佢、嗯、只系想。困一个人嘅啫、嗯，就系头先嗰个人嘅啫、嗯，但系冇办法，我要 make sure 成个局系完美无瑕嘅话，冇、 嗯、 办法，你哋都要做牺牲品啦。咁即系之后食咗一个饭局啦，就系、是、啲大妈沙喺度啦，咁话跟住闹嘅，喂唔系，嗰、那个人同我讲，我嗰阵时系 guarantee 40蚊咁滞嘅，你买啦牛16蚊得噶啦，40蚊嘅话俾你听啊，冇呃你啦，我咁多年都冇呃过你咯，唔通今次呃你咩？咁阿牛买咗啦，跟住阿牛搵我食饭啦，诶唔系啊，呃我嘅，唉，跟住又话40蚊，跟住跌翻得个2、3蚊，跟住就会有人讲啦，阿牛嗰次冇办法，为咗个局人人入局，嗰个人信，我要牺牲你，但系。 你输嘅钱我会某地方俾返晒你。 嗯。 兼你咁帮汤我会俾你赚得。 嗯。 咁但係即係当然呢样嘢係我同阿牛之间嘅嘢啦。 嗯。 散户投资者、嗯、即係你出面听到40蚊嗰隻嘢你冲入去你 sorry 啦佢一定唔会俾返你嘅。 係啦。 係啦。係啦。你係占咗佢私底。 好犀利㗎当 时。所以成个 股市。 嗱所以你要问下点解要嚼个风水师呢风水佬呢 嗯。 点解风水佬先杀咗老豆啊 报仇。 冇咩仇报啊係咪佢都系会搵攞咗one life, one love 嗰啲遗产返嚟啫。点解我要设个局出嚟俾你踩呢踩到你而家直头冇翻身之地除咗去搵林尔洛牧师之外冇翻身之地喎点解我要做到咁绝呢 嗯 佢又唔系杀老母基本上我諗大家冇乜交情嘅。点解 呢唔知道真系諗唔到我諗唔到。 因为 one life, one love, 好多地㗎嘛。好多钱啊嘛，系、嘛？咁我 明 白四大家族 系啊系啊，唔、可以俾你起啊， 投咗笪地，顶、 啊、 原来佢条风水佬攞遗产攞咗笪地喺我侧边、 嗯， 你知嗰个牌子嗰啲楼吓点噶啦？跟住我谂住买两万蚊尺，你又起咗出嚟五千蚊尺，咁咪顶死我、 嗯？ 我一定要嚼你死。咁、 嗯、 啊，加上就系话大家唔系 friend 开，唔系玩开，我唔识，唔知头唔知路，俾、你揸住咁多钱，俾你揸住咁多地，我点知你玩边招啊？ 嗯、 我点知你玩乜嘢啊？跟住政府卖地去举手嘅时候，你举死我咁点啊？系、嘛？啲钱又唔系你嘅，系、嘛？你举爆咗我，我咪濑嘢？喂，呢啲咁嘅人，我唔。知佢放我哋咩位喎、啊？系嘛、嗯？用个富豪级嘅角度，因为如果佢攞咗遗产之后，佢真系富豪嚟噶嘛、 嗯？ 富豪级嘅角度，我又唔知点同你倾，系、嘛？你傻傻地啊，大佬，系、嘛？你跟住又叫我种咩养生啊？ 唔系又叫 生又叫性， 又叫我掘沙滩啊？ 系咯，嗱，我哋富豪就系玩女嘅啫，我又唔知你玩唔玩女，嗰件你都玩得嘅 ，但系你但系你又中意掘窿嘅，我哋知道。 你又中意掘窿啊？我点知你点啫？呢啲咁嘅对手，你摆咗落去啲家族级嗰个 level 嘅话，我一定要打死你。 啱、 咁所以就整咗一只咁嘅嘢。咁、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同时间其实。因为我唔知道嗱、开头 set 呢个局嘅时候，我唔知道整咗呢隻嘢出嚟，你会唔会入局㗎嘛？咁所以我一定係有几隻已经係整咗出嚟嘅。呢隻唔入唔紧要，我仲有第二隻。第二隻唔入，我有第三隻。咁所以你会发觉好奇怪，就係而家嗰四大家族里面呢，佢突然之间会买咗啲好骑呢嘅股㗎，入股啲好骑呢嘅股返嚟㗎。 係咪 譬如有一隻166就係啦。 OK。 166，佢买咗一只好骑呢嘅股，系升一浸上去，跟住件事完咗啦，即系嗰个家产完咗啦、跌晒落嚟嘅，即系放弃咗唔玩，因为呢啲钱我输得起，我输几多啫？但系我输完呢啲钱之后，我 make sure 我冇咗一个我唔知道点样对付嘅对手， 系 赚晒啦，系嘛？咁所以你会发觉嗰一期嗰期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无厘头股走咗出嚟，阿成哥入股，阿四叔入股，童叔入股。就系咁解啦，就系、话要 set 一个完美无瑕嘅局。你唔中呢个圈套，你有第二、第三个圈套俾你中。咁、但系冇办法啦。最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你见到哇亚的入股啊，咁我哋冲埋去啦。哇，搞咩太阳能，搞咩风力啊，搞咩煤炭劲啊，咁样就死埋一堆啦。咁、但系佢哋上边嘅，大家知道阿牛输钱唔怕，我下次醒翻嚟吓。我有件正嘅弹埋俾你洗都得吓，呢样嘢就系呢一扎古仔背后，我认为嘅背后嘅故事啦。咁样所以即系呢只咁嘅蒙古嘢，仲买唔买一个咧？话俾你听，成件事玩完噶啦。要做嘅嘢做晒噶啦，历史任务已经完咗噶啦，呢只嘢已经开始转型噶啦，转去第二样嘢噶啦。点解佢咁快转型呢？因为蒙古嗰边系咪真系有嚿咁嘅矿佢可以用到呢？系咪吓？因为即系嗰阵时都复杂噶，因为即蒙古政府即系冇乜人对佢打个交道噶。蒙古政府唔要钱㗎，佢哋好清朴㗎，佢哋个市政府真係平房嚟㗎咋，咁所以啲富豪入到去都唔知点同佢傾。你入去四川好易傾㗎，要钱㗎嘛，钱我有俾你，你开个价，有钱解决到嘅问题就绝对唔系问题，入到去蒙古钱解决唔到嗰啲问题， 系啊， 就唔知点解决， 唔识解决㗎。 咁所以拖拖拉拉咁多年，到最后都要諗咁多计出嚟 達到嗰個棚咁靚就係咁解囉。 嗯，真正擁到上40蚊嗰隻啦，就唔係呢一隻啦，嗰隻就已經消失咗喺消失咗喺聯交所度 啦。邊隻 阿里巴巴。 哦， 真正拱到上40蚊就系呢只啦。 嗰时40蚊，跟住就话阿牛买啦，16蚊、40蚊，保证你有。 系啊， 40蚊之后咧，上边你开个价俾我，你中意80定100，你话我帮你做到佢。真阿牛入咗局噶啦。 系啊，真正 冇乜所谓噶。 真正上40蚊就系呢只。 嗰度好多人，每人输2-3亿嘅啫。 系， 但系夹埋够玩噶啦，因为佢嗰个风水佬会周围问人啦，因为开始嗰阵时你知道嗰阵时买一只游艇啊嘛，买游艇做咩啫？即系出海钓鱼咩？系咪食人嘅啫？喺游艇讲嘢最好倾嘅，咁啊周围会问：喂阿牛，你有冇买到嗰只嘢？我听讲得有， 系啊， 呢个揸 fit 嗰个老死嚟，识咗10几年，佢唔会呃我，呃我斩佢，系咪噶？系啊， 另外一个同佢讲：喂，冇啊，啲人叫我唔好讲啦，不过真系买咗，同你咁 friend 先话俾你听。 系啊，买咗啊，喂，唔系话40蚊咁简单呢单嘢，即系话俾你听啊，我想60蚊、80蚊，跟住我入咗局啦，跟住就濑嘢啦。 系啦， 系啦，即系成件事就系、是、其实就咁简单嘅、我估就系咁简单啦，估嘅啫吓，估嘅啫，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啊。 嗯，差唔多啦。 over one 咗添啦， 系咯 ，OK， 咁啊，留待下个礼拜睇下讲乜啦。 好，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呢度有老有嫩 有中 冇奸有笑声 冇运气 有音乐 冇阴谋 呢度有怨气 冇差牌 有良心 有起有 base 间中有嘉宾有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是周博言 站长杜夫 老汉推歌